要起诉佢啊？点解你唔信佢疏忽啊？系嘛？点解你话佢系特登隐瞒啊？咁我就同样质疑咯。如果冇 ICAC 嘅所谓审查过、调查过，证明的而且确佢冇提供过任何嘅服务俾呢个 UGL 喺香港嘅铁路嘅工程项目里边嘅话。咁咪你还你清白咯？ 嗱，第五点咧，咪又系废咯。你揾阿林郑月娥讲嘅说话，根本系完全无关云子噶嘛。佢讲过啲咩？ 佢系因为要答 Q&A 喺立法会，呢啲叫做混淆视听， 系咯， 拉埋林郑落水嗱，林郑都话冇问题啦，即系屌嗰啲八婆闹交咁啫嘛，喺条街嗰度，大家过嚟评下你，系嘛？喂，朱玉荣，你话边个啱啦？嗱，朱玉荣都话我啱啊， 赚咁啫嘛。 系嘛？拉咗个卖菜婆嚟，嗱你阿肥鹅，你话边个啱啦？咁啊，嗱肥鹅都话我冇问题啦。 阿 Lance 都话我哋啱啦， 咪系咯。 咁有咩作用啫？冇意思嘅 ，Lance 系你嘅人嚟噶嘛？系咪啊？即系咁样，你搵阿林志啊？好啦，第六点啊 ，UGL 同戴德梁行都系上市公司，唔可能发表不符事实嘅书面声明。呢、這个点样 justify 两间上市公司唔可以发表一啲所谓？失实嘅声明咧， 呢、這个叫做应然嘅问题，应该系咁嘅，但系实际上大家唔知道，都系有待廉政公署调查。第二呢、這个嘢同你有冇申报系另外一回事，都系。而家讲紧嘅系你喺行政长官期间，因为呢个deal而收受咗嘅钱，有冇向行政会议申报？ 系啦，始终 第二行政会议有冇讨论过同 UGL 喺香港嘅高铁项目里面有关嘅嘢？ 系啦， 喺呢啲项目里面你有冇申报？ 所以上述六点都唔 relevant， 不过话。冯伟光真系好嘢，佢真系好嘢，佢惊死唔够，其实写六点够噶啦。佢话 其实个六点加加埋埋得一点啫。其实呢啲公关先好，佢系咪计字数收钱嘅？ 其实写完噶啦，可以。佢又要加第七点嗱，呢个先系第七点先见，第七点先到题。 反对派抹黑 嗱，第七点先到题。有人认为 UGL 和港铁曾经有合作项目。 本来大家都唔记得噶啦， 都唔记得啦。 好，佢提出嚟有啊。 故此，梁振英有需要申报，但港铁和谁合作是港督管理层的决定，不用亦不可能让行政长官参与其中。大家要记得呢、這个嘅港铁主席系边个委任嘅？ 系行政长官委任。 行政长官委任咯， 系啊。 喂，就系嗰个开 case 查咯。 唔系，同埋好简单嗱，佢承认咗啦，即系话。嗱，冯伟光成篇 即系最少有一个项目 系第七点， 系同 UGL 有关嘅， 地铁同 UGL 咧有合作项目。但系究竟喺讨论呢个项目里边，第一首先有冇申报，第二佢申报咗乜嘢？ 系啊， 佢申报咗乜嘢？ 嗯， 呢个系要 record。而家据报啊，据说啊，喺 上一次李宝兰离职事件里边咧，系 ICAC 民行会攞会议记录都唔得，都唔俾。 嗯。 而家 ICAC 面对嘅困难就系根本行政长官办公室拒绝合作调查， 嗯， 呢个先系关键啊嘛。 系啊， 如果冯伟光所讲嘅嘢都系事实， 咁你俾佢查咯。 点解唔俾行会嘅记录 ICAC 咧？ 仲要李 宝兰？如果你觉得你有申报咗， 系啊， 点解李宝兰连咁都俾人炖冬菇冇得捞咧？ 系啊， 成件事系咁样嚟嘅噃。 点解要政治压迫李宝兰咧？ 系啊。所以我就话，既然我信冯伟光，我觉得佢一个好人嚟，我觉得佢 第七点系最犀利，人哋都唔记得。 即系等于佢上一次讲点样抹黑六八九嘛，佢连人哋都唔记得咗嗰个邓淑德。大佬，你问啲听众啊，大家记唔记得六八九有条女叫邓淑德啊？大家记得龙虾，记得齐恩， 系啊， 系乜点会记得咧？佢居然佢 mention 喎，又再 mention 翻一次喎。好啦，而家第七点佢 mention 咗啦，就系的而且确 UGL 有同地铁 有同地铁合作。嗱，呢一样嘢咪就系冯伟光好嘢， 好嘢，好嘢，果然系香港民主之母啊！ 就点出真系有一个项目同 UGL 合作。嗱，其实咧今日咧，我听啊 查石我 ，唔系查石我啊，总之有个系喺廉署做过嘅，佢就话其实咧开有啲嘢咧系开 file 查咗之后咧，你先至会越查越多嘢。 当然系、啊， 但其中一样嘢，因为你冇申报嘅时候咧 ，UGL 究竟喺香港有几多嘅项目 鬼知、啊、 可能 involve 落去，你唔知啊嘛，你要查你先知啊嘛， 鬼知啊， 吓、啊， 所以我就话你问我纯粹表面正功，如果一条友你冇屎喺身嘅，人哋叫你去俾行会嗰个会议记录去俾 ICAC 睇，点解唔俾啫？ 嗯， 如果你冇问题嘅，所以我就一路再讲翻曾荫权案。 点解咁 tricky 咧？而家六八九呢单嘢，点解要拱到阿白宫发言人出嚟，又再即系叫做七冲出嚟七啊？ 嗯， 点解七点啊嘛？ 系啊，七点 系啊，七点啊嘛，冲出嚟七咧系有原因嘅。好多人唔明白就系话六八九系冇动机整治呢个曾荫权、我自己咁睇嘅，曾荫权嗰个嘅东海花园嗰个问题咧，的而且确系犯规嘅，我。 嗯， 但是究竟那个是不是要去到这样的处理呢、 嗯、 究竟那个处理的方式到今日我觉得 out of proportion、 嗯。 out of proportion 就是说呢是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就是对待。 嗯、 虽然他这件事是错我觉得就是在申报这件事里面是错、嗯。但是我仍然被一个 credit 曾荫权就是因为呢他其他在任内那个管治各方面这个可能人言人殊、但因为我自己都离身先其实我那段时间是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也都看到很多即是一国两制的实践的问题一个特首我经常都说是谁做是 make a big difference 的两个原因、你看梁黄仁龙和他的求情信其实讲得很清楚、没什么人留意这封求情信黄仁龙的封求情信是说特首在任内从来没有干预过律政司的工作。即是说其实 保护一国两制。 保护一国两制。你只要串埋来看你就知道了。即是说很多政治上的要求曾荫权去压黄仁龙去做一些决定。而最终曾荫权选择是没有黄仁龙施压。其实里面有讲到一单叫光果那单释法的问题。识睇的人知道黄仁龙讲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是说曾荫权是无疑有很多的私德的问题我觉得包括贪小便宜啊攞着数啊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些大的问题里面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看法。 企得稳的。 他不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上。 正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西环的人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 嗯。 如果那个是西环的人那个是共产党的人我告诉大家在任内得到利益最大的特首有牌都未轮到曾荫权。 嗯。 第一个是董建华。董建华就是当时他表面上将公司交给他弟弟董建成打理就是这个东方海外集团、当时东方海外是可以除了在北京现在的那个王府井大街那里那个东方广场来的嘛、那个西挺厉害在上海曼克顿那个曼克顿山庄那个的地盘圈一幅大的地、在那里发展地产可以、这些就是叫做涉欧者诛涉国者侯、一个可以在上海在共产党手上边勾地、一个可以私相授受单一招标做数码港的人、是到今日还是中共的政协副主席、另外一个刚才我讲了五千万、不给查查那个人炖埋冬菇、行政会议的会议记录不调不合作不给 ICAC 到现在都没有寸进、就继续据说会未落任就会接政协副主席的位 置、 你只要将三个特首摆在一起去看哪一个扑街我想问下大家自己做一个评理哪一个特首最扑街哪一个得到利益最多很多人说梁振英我觉得不是最扑街的特首是董建华、除了他拿得利益最多之外他所做的决策对香港政治发展的 damage 是大过梁振英、第一杀局将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取消、令到所有民主派从政的人终生代没出路、跟着分裂这个绝对是一个政治目的第二推行问责制陈方安生因为这个原因跟董建华拍台最终被钱其森炒鱿、第一波公务员和红色政客的冲突其实是董陈之争的嘛、跟住最后尾二十三条。是吗这些就是涉国者诛我告诉大家听。涉欧者就是曾荫权了。是吗涉欧者就诛了涉国者侯了。是吗将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亲手奉送葬送的。跟住零三年七一游行之后当时共产党做了决定就是要在香港有所作为。当时曾庆红。是因为董建华搞出个大头佛之后他就采取一个应变计划 buy time 扶植了曾荫权上去其实是 buy time、buy time 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重整整个共产党的建制在香港、就是扶植什么呢就是将更多资源泵去民建联那里、 然后跟住有所作为咩咧？各个部门都可以伸手落嚟香港。今时今日呢个政局，奶妈所包括梁振英所创造嗰个政局，其实系由2003年开始嘅。 嗯， 就系中央各部委直接插手香港事务。曾荫权系拖咗一段时间，但系佢都冇办法去阻挡呢个咁嘅改变，我觉得。 嗯， 所以你问三任特首能够喺香港里面得到最多个人利益嘅，其实系董建华。点解要将煲胎拖落去呢个咁嘅案里面咧？亦都系因为董建华。 嗯， 好多人话唔关佢事。大家最你要记住呢班人要争嘅，曾荫权已经落任，冇实权。佢本来要争嘅系咩咧？其实就系叫做政协副主席个位，落任嘅特首。第一，董建华唔肯交出政协副主席个位，而梁振英亦都想尽快继承政协副主席个位。中间呢个你唯有整死佢。你只要 drag 咗佢落去一个 ICAC 嘅 case 里边，共产党就唔敢委任你。因为我点知道你最终会唔会被起诉呢？同样嘅梦魇而家就出现喺六八九嗰度啦。同样呢个六八九而家就面对呢个咁嘅情况。点解冯伟光要冲出嚟就咁嘅原因啦？我话俾你听，因为如果只要立案调查，只要喺而家呢个 moment 啊，所以好多人唔明白六八九点解能够喺行政长官未交出权力、未落任之余，要提早接政协副主席呢？如果唔系，佢七月一号交权，政协系2018年三月先至委任佢嗰阵时，佢嗰个空窗期，佢就会变咗当年嘅曾荫权，2012年交权，跟住2012年嘅年底咪喐佢咯。你哋明唔明啊？冇嘢 cover 到佢啦嘛。好啦，你记住，唔系净系你梁振英想做嗰个位。董建华亦都唔想落嚟 嘅， 亦都好多政协常委系想做政协副主席嘅，因为嗰个系国家领导人级数嚟嘅，包括唐英年啊嗰啲。咁你谂下啦，对梁振英嚟讲，佢晚晚都瞓唔着嘅，即系由2017年嘅七月，到2018年嘅三月，我谂晚晚对住龙虾两个喺度垂泪到天明嘅，真系，所以。他先至要提早要求提早接政协副主席嗰位， 嗌佢契爷，你快啲。 嗰个保护伞就系咩呢？就系、是、令到下一任嘅特首系唔会 喐佢， 就算喐咗佢都好啦，因为佢已经攞咗个位 啊。 你留意一下，曾荫权系因为被调查嗰阵时，佢未攞到个位，系嗰个空窗期出事，即系话如果佢攞咗个位之后，第一希望后边嗰个靠山会 stop 到呢个调查。我都话啦，如果以曾荫权咁都中嘅话，佢100%，唔好话99.9%，我话俾你听，梁振英呢单嘢100%中嘅，其实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陈茂波都中，我话俾你听， 陈茂波 一立案就中噶啦，佢而家就唯有顶住唔俾 ICAC 查噶咋， 佢两个情况系一模一样，就叫做冇申报啊嘛， 系啊，一定中啊，陈茂波一定中噶、啊，如果冇申报，嗱、这个就系我头先讲啦，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咧、那个举证嗰、那个。门槛咧低嘅，中嘅机会好大。总之一立案调查就中噶啦，其实一起诉就中噶啦。咁好多人话：，诶、哎，抵你死啦！曾荫权任内搞楼市又乜乜乜咁样。嗱，我想大家从一个比较客观嘅角度去睇，即系你比较几任特首，我成日都话，系冇一个，大家千祈唔好信呢个世界有一啲叫做圣人去治港，系冇可能嘅。就算嗰个人去竞选嗰阵时嘅形象系一个圣人，好似当年嘅六八九都好啦。最终一定是扑街来的。你只可以在一国两制下面去做一个叫做十张单找两张单，其他那些吞了它拖得的就拖。这个只可以在一国两制下面生存的 survival 的方法。而曾荫权就是这样的 survival。如果北京对他很满意的话，今天他所面对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不会发生的。你问我这个是一个政治检控的。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检控的。咁当然亦都喺呢个过程里面好多人出卖咗佢。包括咩呢，我觉得。反而呢对佢最不离不弃，我觉得民主党嗰啲人呢係做得啱嘅。喺佢嘅求情信里面呢相当部分係嚟自民主党嘅。 当日你见到何俊仁 又话李柱骂 佢啦，话佢废废地啦，政改嗰阵时，但最终而家企出嚟，胡苏啦、林郑啦，跟住其实大部分啊，书记啦，Anson 啦、Anson Chan 啦、Martin Lee 啦，其他嗰啲咪民主党嗰啲咯，系啊，主动帮佢求情， 何俊仁啦，啊又， 所以大家睇到嗰个民心嗰个向背系点样？佢个失误，好多人将个土地政策个失误，当然。是失误嚟嘅呢个，但系大家要摆翻喺个 context 里边啊。零三年嗰阵时系冇人要嘅啲楼系。 我都话啦，我寻日喺阿萧生嘅节目都讲嘅，即系如果你有关房屋政策嗰度咧，其实就嗰阵时就有个 context 啦，就呢个八万五之后咧嗰、那个嘅 停建居屋咯， 停建啦，咁啊嗰个孙九招出笼啦，咁、 嗯、 但系你好似讲啦，就话哇喺一停咗咁多年咧，就又造成咗咧嗰个嘅成个楼市嘅供应不足。啊，楼价高涨，我话呢一样嘢当然政府系有个责任，但系大家亦都要明白一样嘢，官僚系统啊，特别系政府官僚系统 要做地，唔系话一揿掣就做咗地。你睇梁振英五年都做唔到啦。 政府官僚系统事实上嘅效率系差嘅、嗯。啊，我想咁讲，即系话因为点解咧？佢哋逢亲要都系会慢过个市场啊，所以咧佢哋嘅施政咧系必定咧系会出现一种嘅 time lag 啊。 一定会有个滞后， 一定会出现个滞后嘅， 因为你做地由生地变熟地，好多人唔明嘅。生地即系你而家见到周街动咗官地嗰啲牌啦，变熟地，熟地你要做地盘平整啦，拓展处要做啲 infrastructure 啦，咁至先可以拱出去卖噶嘛。咁你卖地之后，跟住仲要起噶嘛。我觉得佢真正做令到佢决策出现咗一个失误系咩咧？2008年嘅金融海啸。点解个转折位喺嗰度咧？其实佢差唔多系迟咗一年。推后了一年，金融海啸就令到当时的政府估计会不会出现翻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跟住就负资产，你记唔记得嗰时亚洲金融风暴？ 系，咁 所以咧 喺 当时系咪恢复定期卖地定继续勾地呢个问题里边，同埋系咪复建居屋呢个问题里边咧？曾荫权系迟咗一年，你可以咁讲系迟咗，个 rationale 系咩咧？就系佢根本冇办法作出一个好准确嘅判断，究竟亚洲金融风暴唔系雷曼啊，金融海啸啊。对香港楼市的冲击去到哪里、那个冲击的力度有多大、第二是什么呢？是量宽、香港今天的楼市是量宽的后果的、不断印银纸，包括温家宝，中国量宽是最犀利的，其实、为什么那些大陆佬来香港买楼那么多钱，大佬是不断印银纸，因为而来到全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资产膨胀嘛，因为那些钱流在那里嘛，你看伦敦都是一样的、是吗？为什么不会流去那些的四五线城市呢？因为那些资产没有升值的潜力嘛。好了，这个量宽的后果呢是令到香港的住屋问题更加恶化。这个就不是土地供应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资产膨胀。 资产膨胀， 所以我就说你大家要 fair 一点。究竟这件事是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你要分清楚究竟他那个责任是承担去到哪里，我觉得。他承担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恢复定期卖地。同埋取消勾地表制度，同埋喺复建居屋里面咧，系滞后咗一年，迟咗一年先至拍板去买，就 系 咁多啦。 系啦，咁当时咧，我谂又个社会气氛亦都系咁嘅，就当时嗰个主要敌人咧就叫做地产霸权啊嘛， 官商勾结，地产霸权， 地产霸权 做咗梁振英上台咯， 就会将好多嘅罪名咧，就而家咧，即系我而家咁讲，因为我当时我都批评过呢个官商勾结啊，呢啲或者系叫地产霸权啦，但系当时嘅气氛系咁嘅。当时的气氛事实上，于是呢由于痛恨地产霸权呢，就将那个的情绪呢亦都是会转移咗去政府那里的。咁但是如果你 这个是 是啊 是啊， 咁但系你如果知道嗰个成个政策嗰个嘅头先阿世良所解释嗰个 procedure 呢，你就会知道其实系佢之前一来系已经有一个嘅叫做原因要所谓嘅即系将个土地嘅供应咧减少，呢个系之前嘅原因。再之后咧，当佢要重新去发展翻呢个所谓嘅拨地嘅时候咧，佢亦都要经过一个程序，咁就迟咗一年，即系喺呢件事上。 同埋，我觉得好简单。另外一个系叫做推比人，其实好多人话推比人最叻系689，我觉得唔系，系林郑。当时嘅房屋问题嘅发展局长啊， 发展局长嘛， 发展局长当时同房屋局长嘅郑宇华，大家火星撞地球。林郑同阿郑宇华，大家火星撞地球。正正就因为发展局长 dominate 咗嗰个房屋政策，根本系。但系林郑就将自己嘅重点摆咗去搞保育。 其实 因为那里拿到 limelight 啊，这个曾玉成提了出来啦。 是啊，曾玉成在 AM730 不是写 咯，他 exactly 就是你当时是什么发展局局长。是 啊，为什么现在那些问题好像今日不关你事咁，社会撕裂又不关你事喎，系咪？跟住你又话继续梁振英嘅政策喎。 喂，佢两样嘢关事啦。嗱，喺啊 教育问题唔关佢事喎。 喺曾荫权嘅年代，佢嘅责任就系房屋啦。 系啊 ，OK， 土地开发。 跟住喺啊梁振英嘅年代，咪就系社会撕裂咯， 乜都关佢事咯。 系啊，乜都关佢事噶，其实 佢嘅范畴嚟噶嘛。 啊， 如果冇佢帮手，梁振英又点可能撕裂香港咧？ 系啦， 系咪？如果你好似 Anson Chan 咁 ，Anson Chan。最终能源俾前期深愤斥，然后提早退休 咯。系咯， 呢个就陈方安生值得尊敬嘅一面咯。系佢一个保守官僚，但系陈方安生去到最后尾就系话佢觉得文泽就系对香港嘅政治制度作出一个重大嘅破坏嗰阵时，佢就企硬。 嗯， 但你见到六八九做咗咁多呢啲咁嘅衰格嘢嗰阵时， 嗯， 你有冇一次企硬啊？ 冇啊，佢冇，甚至即系我觉得。助纣为虐啦，俾我感觉就是、最简单 DQ 嗰四个议员。 冇你做盲公竹，坦白讲啊，六八九又点拱得喐个官僚机器啊？六八九拱唔喐个官僚机器，又点可以作恶呢、你点都要有一个人叫做带路噶，系嘛？佢咪负责嗰个人。 你咪睇咯，我话你睇到佢喺西九事件当中，佢系如何协作。如何超出晒所有嘅程序？第二，你睇到佢 DQ 四个民主派议员，佢系如何落旨，即系叫啲官员唔答佢哋嘅问题，跟住就将阿胡苏贞 射向胡苏， 射向胡苏嗰度。喂，佢咪就系一个咁嘅人咯？你话梁振英撕裂社会嗰啲嘅后果同佢无关， 我就 绝对系助纣为虐。 曾荫权嗰几年，起码由05、06、07、08呢四年，香港系一个比较好嘅环境。 嗯， 事实上，大家个生活虽然好似对呢个咩地产霸权啊、楼价高企，其实嗰阵时楼价冇咁高添，即系有意见都好啦。但系嗰个社会嘅气氛冇咁恶劣， 冇咁恶劣， 大家嘅心情都冇咁坏。 嗯， 而家个问题系咩咧？而家问题唔系净系地产嘅问题，我觉得，而系大家对于香港嗰种全面嘅倒退。而重要是一班人，你见到七警案判完出嚟，嗰啲老左爱字头高志深一路咁样攻击法官，包括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律政司系一句嘢都唔讲呢个袁国强。我再讲一次，你话六八九政府里面最作恶嗰个人有三个人， 嗯、 除咗六八九本人，一个林郑月娥，一个袁国强。 嗯， 相对陈茂波系一个操守有问题嘅，佢、作恶嘅程度冇咁大。 嗱，你睇到喎个迹象，我想先讲讲个政治迹象先，即系再推论落去，再讲呢个袁国强。你即系政治迹象就系咩咧？呢一成班爱乜春啊，或者系呢个李思嫣啊，啲蛇虫鼠蚁，全部而家出翻晒嚟， 系出翻晒嚟啊？点解？ 全部出翻晒嚟，大家你谂下， 消失咗一段时间噶啦， 系啊， 胡振中都消失咗一段时间。 因为点解 ？Suppose 啊，即系嗰个港独退潮之后咧。冇钱俾噶啦嘛，应该 suppose 佢哋冇水收就唔出嚟噶啦嘛，佢哋系嗰啲即系属于有水就做嘢嘅人啊嘛。嗱，今次点解藉着七警案出翻嚟咧？ 又再仲要系咩咧？仲要系将撩翻兴啊！你明唔明？ 撩翻兴成件事 系啊， 加埋再即系撩翻成件事，再攻击嗰个成个司法制度，再攻击嗰、那个而家又提议辱警罪。 嗱，咁你死啦！呢、這个咁嘅政局咧，由当日佢哋去袭击罗冠聪，我都话有蛊惑噶啦。 啊， 去台湾同埋香港机场袭击黄之锋、罗冠聪。 啊， 到今日呢、這个七警案，正路你系咪要个社会降温啊？因为呢个已经系造成一个伤痕。 啊， 系嘛？ 本来呢个系中央嘅意思嚟噶嘛？ 系啊，你换 而家你又睇到又出翻嚟， 又出翻嚟呢班蛇虫鼠蚁，古灵精怪呢班友，李思嫣已经因为丑闻消失咗一段时间。 系啊。 又再出翻嚟， 边个拱佢出嚟？边 个拱佢出嚟咧？呢啲 你估佢冇钱，佢 冇经费又点会出嚟咧？ 啊， 系咪？包括好多有黑社会背景嘅人， 啊， 甚至出翻嚟去撑警嘅话，好笑， 啊， 系咪？成个撑警亦都系变成一个 campaign。 你睇到 呢个 campaign 系再一次将雨伞运动嗰个撕裂，又再令到香港人又再 arouse 嗰样嘢， 系啦， 系根本唔想佢停啊！我话俾大家听。 所以咧，我话今次呢个七警案咧之后发生嘅所谓撑警嘅言论啊，包括呢一啲咁嘅蛇虫鼠蚁出翻嚟咧，系一个好又系一个好奇怪嘅政治现象，大家要留意翻。即系话咧，嗰、那个西环系统又再 work 过， 同埋好简单， 再启动过， 同埋好简单。呢、這个系统同林郑系同一个系统，啊、即系话林郑上台之后系冇办法 call 一停嘅呢啲嘢， 嗯， 只会变本加厉。你谂下六八九。点解会系新界系咧？ 嗯， 大家记唔记得？好多人冇记忆，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睇过六七暴动嘅资料咧， 嗱，我建議大家去睇羅恩惠嗰套紀錄片。 我等你哋攞 消失的檔案，攞緊啊，同你傾緊。點解咧？我覺得好多人冇完全對嗰件事冇印象，一個香港最血腥、最恐怖嘅即係暴動， 嗯， 係直接由周恩來指揮嘅。 嗯， 這个最大最大的发现是不存在汉光雪所讲的两个司令部。 我按一按你先，按一按你先。现在3592破纪录了，破纪录。但是呢，喂，帮帮手，冲上四，哇，三百，即是讲了3608。 是冲四。 喂，冲四，大家帮手，是 的。那就冲四的话就可以，我都是在纽约上市的，都是不会选择在香港上的，同股不同权。 啊。 那你想想暴动嗰阵时候都冇两个司令部嘅，好多人话系窦伟阳光同埋呢个奇峰梁威林，两个西麻社嘅政副主任就策动过激嘅放炸弹嘅行动。 嗯， 原来呢个纪录片里边发现，周恩来系由始至终都知情。 嗯，系。 第二更加恐怖嘅咩咧？沙头角枪击事件，警察点解要抹咗佢咧？ 嗯， 因为越境枪击嗰啲人唔系民兵， 嗯， 系解放军， 嗯， 系广州军区嘅。 大家记得噶啦，最近有啲 即系话枪杀香港警察嗰啲系正规军嚟嘅，越境。 大家都应该记得嗰阵时啊，雨伞运动当中系有一啲制服人士出现过噶嘛。 所以我就话系呢啲嘢冇改变过，五十年过去系冇改变过嗰种手法，嗰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后最终当出咗事就拱俾一啲极左派，然后将佢哋切割。呢啲手法其实将来都会继续用，出咗事佢就会将爱字头切割，然后就系话佢哋嘅过激行为唔关我哋事，我哋中央个党嘅权威就不会受损。 所以咧呢啲出翻嚟嘅蛇虫鼠蚁咧就有两种嘅政治含义啦，一个当然同个我觉得特首选举有关系啦，第二我亦都觉得咧系对香港嘅核心价值进一步打击。而家你佢嘅好明显就系打击成个司法系统，有一个咁嘅咩城市大学。咩？ 嗰条友好似喺大陆读噶，仲要嗰个所谓咩副主任啊，嗰个落咗任噶啦， 佢而家系副院长， 唔系落咗任噶啦，留噶， 留嘅， 系啊。 咁呢个人咧都姓顾嘅， 顾敏康定唔知咩啊嘛。 啊，咁啊， 梁美芬啲 friend 嚟应该。 咪就系 城大咯，黄贵国 啊！城大嗰啲法律系咪就系呢一班友仔咯？ 一班咁嘅垃圾， 系呢班垃圾。呢个姓顾嘅就成日喺文汇报就有报佢啲观点， 基本上又系自己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啦。 佢讲一样嘢咧，系完全违反基本法嘅。佢讲咩咧？佢就话因为有啲外籍法官咁啊，用咗即系俾国呢个所谓西方咧，或者系甚至系英国咧，就训练嘅。咁即系话咧，佢嗰个嘅法律的观念就不符合而家咧嗰个国情啦，嘅意思系咁啦，咁啊觉得应该要处理一下，点处理啊？喂，基本法讲明嘅，基本法讲明系呢个我哋香港系继续落实普通法嘅， 其实好简单。 咁你而家呢个即系用国籍嚟去讲嘅时候，我觉得你违反咗两样。 其实呢个就系佢哋表面嘅理由，嗰套嘢都系假嘅。佢真正嘅理由系咩咧？就系、是、有个党委喺度指示你点样判。 你想将一咪又系一国一制咯，即系你认为系应该由政治去决定应该点判。 如果呢班警察系对付寻衅滋事嘅曾建超，即使殴打佢系触犯刑事罪行都好，都应该轻判。其实就 系 咁啫嘛， 系啊， 咪大陆咁咯。你睇大陆嗰啲俾公安打死嗰啲，嗰啲警察有咩事啊？ 啊， 系嘛？咁而家对佢哋嚟讲理解都一样嘅啫。曾建超寻衅滋事， 啊， 反革命叛乱罪。当然香港冇噶啦，呢啲唔知咩嚟噶啦。 而家咪 exactly 香港好多呢啲咧，我话呢啲咁嘅所谓嘅法律界人士，仲喺呢个大学嗰度教法律咧，就用咗中国嗰套嘅法律观点嚟去评议香港嘅法律。 嗰班友就叫做揾食派，我 啲法棍 呢啲就真系法棍啦，就是、用法律、普通法，根本上佢哋对普通法嘅认识。好多时咧，我甚至怀疑佢哋有几多认识。佢哋通常都喺大陆攞咗个法律学位先，梁美芬都系嘅，就系攞咗个人民大学嘅法律学位先，然后就喺港大再进修嗰个普通法嗰个学位。甚至有啲仲衰格，就喺翻城大自己进修添。系嘛？咁你话佢哋对普通法嘅认识有几深？第二，佢哋呢啲其实基本上阿爷叫你讲乜就讲乜噶啦，系嘛？呢个就系咧党委，如果有党委判案嘅话，你睇就唔会有曾荫权搞到咁啦。 所以咧，你话啦，而家香港地咧有两样嘢，你睇到都系不断恶质变化。头先讲嘅呢个咁嘅所谓嘅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嘅一个教授吓，副教授顾敏康就讲啲咁嘅嘢，又跟住咧，你睇到我哋嘅警察一哥 就喺个警员违法之后咧，佢第一要务咧就系要保障佢哋嘅生活。喂，乜呢啲系一个点样嘅价值系统咧？呢、這个系难以想象嘅。 呢、這个个问题亦都系同个阿头有关。我成日都话大家去攻击个七警系冇意思嘅。你要谂下七警呢个行为本身系存在一个乜嘢嘅政治环境下边？是一个乜嘢嘅政治领导下面出现咗曾伟雄呢种咁嘅警务处长、 嗯、 而出现咗呢个佢哋以为執行政治任务就可以犯法呢、嗯、种咁嘅 mentality。 係呀。 呢、這个先係最紧要。係呢班人一路包括爱字头包括林慧思事件出嚟撑警。我再讲一次 ,2013 年嘅林慧思事件係令到警察变成公安嘅第一步。 嗯。 係根本后面有个政治力量甚至我怀疑係同西环有关。是将一个政治力量就是借林慧思辱警这件事呢然后呢将它扭转成为一个仇视那些示威人士仇视泛民。以往在英治时代呢我示威过很多次其实。当时来讲呢你问他们会不会即是用肢体的方式去对付跳过栏杆那些冲入去示威场以外会。但是在现场处理完就算了。 嗯、 现场我讲的、嗯、不会捉埋一边打。第二大家亦都知道规矩去到边嘅。 嗯。 因为现场嗰啲指挥官系会同个示威者沟通嘅。 嗯。 即系话俾你听一阵间你想做乜。 嗯。 边啲嘢你唔可以做。咁然后呢大家见到警察佢系专业嘅方式去控制嗰个示威场面。 嗯。 而家当佢哋嗰啲警察自己上咗路我觉得系俾人洗咗路。一路通过呢啲送花篮啊慰问啊撑警组群组啊。其实一路嗰啲叫做援助级工会啊嗰班姓陈嗰条友啊一路洗緊嗰啲警察嘅路。等佢哋觉得自己有一个政治信念就係佢忘记咗自己系一个執法者。 大家要记得呢我 就系呢个警察同公安嘅分别嚟。 我呢就系警察家族嚟嘅。我老豆系警察我两个阿哥系警察。呢啲咁嘅所谓警察将一个市民就算是将一个贼啊拉埋去一角咁样揼佢呢 係匪。4000喎係咪 啊冲咗係咪先。啊 ,37 啫大家继续努力下。呢、 嗯、 一种呢无论如何喺嗰个年代呢係觉得係不可接受嘅行为嚟㗎。你大家都记得李明葵啦係咪係李明葵答过就话喺任何情况之下都系唔可以即係无端端咁样打人㗎嘛警察。 我话知你打嗰个系边个啦？你听嗰个道理好简单，即系嗰啲人，我觉得唔系唔知道，只不过佢哋特登攞个，即系用呢样嘢嚟去做一个 political campaign 嘅。 咁所以你睇到咧，呢个七警案咧，你睇到而家嗰个价值系统系点样崩溃当中，即系由呢啲咁嘅政棍啊，加埋呢个嘅警察一个，即系虽然我知道佢系有一个需要去安抚一啲可能同僚个有关士气嘅问题啊，但系你竟然连一句说话就系话要重申翻 呢个系 警察系喺任何情况之下都系一定唔可以有啲咁嘅行为。喂，你最少要警戒一下你自己嗰啲同事以后唔好做呢啲。 嗱，呢个我觉得系同嗰个政治领导有关嘅。个原因就系当你嘅政府系由689去做特首。黎栋国呢条保安局长就闪埋， 都冇出嚟添， 完全唔出嚟。你问如果政治上去承担责任嘅第一个系保安局长， 系啊， 首先代表警队向公众致歉嘅其实系保安局长。 嗯， 我点解要开问责制啊？如果系咁， 嗯， 你当年董建华话俾香港人听开问责制系由佢哋去承担个政治责任啊嘛。 嗯， 好啦，呢件事我唔系讲紧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已经判咗啦。 嗯， 佢哋已经入咗去啦。 嗯， 承担政治责任嗰个系保安局长。 嗯。 由他去代表整个纪律部队向香港市民道歉然后跟着你才去追究个警务处长。是吗你保安局长去哪边、李家超去哪边保安局副局长、我为什么纳税人每个月要给几十饼东西这班这样的人、你问我是完全需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时候就撇了去、所以我就说大家对比一下我就说很多时候大家觉得 evil, 总之共产党委任的特首就是 evil, 这种意见是相当之幼稚我觉得。如果那个是一个不是他自己人的特首他会要求个警务处长喂你都要想想政府的声誉、你要想想政府都要看民意行事的、不可能被警队这样跋扈。但是当个政府是控制在极左路线的人的时候调回转他会撑行现在这个警务处长不要道歉、 就算佢想道歉，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有个叫 Sorry Sir 邓景成？ 邓景成啊嘛， 系嘛？邓景成就系咩咧？出咗呢啲情况之后，佢系会道歉嘅。 系啊， 然后好多伙计声称对佢不满。 系啊， 但系当时边个撑佢咧？就系当时嘅行政长官。 嗯， 就系阿煲胎啦。 系啦， 系嘛？邓景成本身正正因为佢唔系嚟自警队里边嗰个 mainstream 啊，佢系飞虎队出身噶嘛。 嗯， 飞虎队其实唔系 mainstream 嚟嘅，虽然系最高调，但系唔系主流嚟噶嘛。主流系organized crime 嘛，即系阿 O 记，即系阿曾伟雄嗰边，嗰、那个先系红裤子一路上去嘛。而家呢个就是政治部出身嘅，即系呢个警务处长卢伟聪， 卢伟聪 系啊，政治部出身。所以你如果警察本身